勇敢。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各位，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广播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播出的时间是22点。大家听到的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大多数是和大家分享讨论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您可以向我们的节目来咨询，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也是心理咨询师王思瑜。思瑜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思瑜一位女孩子跟我们讲到了他最近遇到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呢是谈恋爱特别爱他的男朋友，男朋友学历比他高，男朋友呢能力也比他强，男朋友啊这个在之前自己心中一直就是一个挺完美的男朋友，男朋友的父母呢很早在男友比较小的时候就离异了，那么男朋友自己生活能力很强，他是这样形容他男友的，他说我的男朋友过去我真的觉得他是那种出得厅堂进得厨房的男朋友，这不是过去对女人的形容吗？但是他形容的是他的男友，他说他做的一手好菜，甚至他自己都会钉扣子，而且呢收拾房间他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打扫，自己把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的这样一个男生，而且这个除此之外他还有非常好的职业以及不错的学历，而我自己呢也就是一个中专毕业，和他在一起啊，我当时都觉得这简直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怎么就能找到他这么好的男朋友呢？长得也帅，各方面都很好，非常满意。一直到上周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恋爱以来第一次他打我，而且打得还比较重，他扇了我的耳光，当时就是一些小事儿，就是因为小事情，我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喋喋不休的在那里不断的说，可能把他说急了。他先是拿了一个东西来砸我，他摔过东西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生气，很意外，我冲上去和他厮打，他居然就打了我几耳光，之后我都懵了。虽然从那天起到现在我没有理他，他也一直在道歉，可是我心里一直都在想，我还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呢？不和他在一起吧，我舍不得他，我都跟你们说了他是除此之外完美的男朋友，和他在一起吧，我怕他会不会就是有那种暴力的人呢？ 其实当这个女生讲到说上周发生的这件事儿哈，我也觉得挺惊讶的，就是这个男生听起来是个完美的男朋友，我当时也挺惊讶的，我觉得 他能用完美来形容这个男生，而且这个男生确实各方面对这个女生来说都挺完美的。那我也在想，可能后面埋伏着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阴影，那结果就是暴力哈。那打了这个女生几个耳光，我也会觉得，我有一种感受哈，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哈，你看这个恋爱是谈出来的， 嗯， 那这个坏关系也是谈出来的。你看这个女生说了，那天她也在喋喋不休，这个男生拿东西拽她，就是扔她，她也冲过去和这个男生厮打。那这个男生进一步的暴力升级，就是扇了这个女生几个耳光。那我也会觉得，在那时那一刻那个情景之下，两个人的那种互动，他就有点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把这个关系推上了一个暴力的一个顶端。 嗯， 那这个女生首先要反思自己，就是你是怎么就说你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喋喋不休了，就是你也认为是你把他说急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节，就是说什么叫情节，就是当我明明可以不发火不生气的时候，但是某个人说了一句话，一下子我就炸了。 嗯， 其实你看我们常常说控制情绪，在那个时候你就控制不住了。为什么控制不住？就是因为你有情节。那情节是什么？就是从小到大可能那个东西伤害一个人特别深，它深深的埋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叫潜意识里面。如果在和伴侣，当然也包括和路人呀，你看有些和外面同事啊这些人相处的时候，那可能某一句话就触了你的那个，把你的那个情节给点燃了，那你就炸了。就是像我们说的情绪腾一下就火了，腾一下我就大脑一片空白，我就觉得哎呀我愤怒的要命，我可能就去做了一些极端的事情。 嗯， 那我觉得可能你也有情节，就这个女生她有情节，她就控制不住自己喋喋不休了，她也控制不住自己冲上去和男朋友厮打了。那这个男生也有情节，就控制不住就拽东西扔过来，不管是砸到你头还是砸到你的背，反正我就控制不了了。那接着就是我扇你几个耳光，我也控制不了了，就是不受理性控制的。那这个男生你看他从小就是家庭环境，其实听他说的意思是挺差的，或者是挺艰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每个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哈，就这个女生和男朋友目前的这种情况，其实可以去做啊。我经常会就是觉得，如果用三言两语说不清，如果涉及到童年的成长经历的这种事情，我通常会建议人家去做心理咨询。 嗯， 因为他是可以真正的能够解开一部分心结的。那是这样。包括这个女生说她还要不要和这个男生走下去，我会觉得先冷静一段时间吧，现在在冷静阶段。那么这个暴力确实挺让人难受的，挺让人痛苦的，而且对一个女生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还进行下一次暴力。而且你这种肢体的受伤，就是这种肢体的这种攻击，对人的内心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嗯 嗯，那我也会觉得再看看。 嗯，我可能会有不同的建议哈，不同的想法哈。我觉得之前把这个男朋友描述的多么多么完美，那这是自己的一个判断哈。嗯，我相信这个男人身上，这个男生身上一定也有很多的 优点 、但是作为伴侣来说，打人这一项，特别是男人打女人，要知道女人本来在这个体力上就是一个 弱势的。 对，一般来说这么去打架你是打不过对方的。 对 对，那么家庭暴力就是由此来开始的。那我们看过太多关于家庭暴力的案例，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有很多来咨询家庭暴力的人们，最初都是从第一次开始。第一次基本上都是两个人争执争吵，然后两个人可能有肢体的冲突，然后对方开始动手的。第一次有第一次，一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而且有些女人就是像这个女生一样，一开始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么就是舍不得分，各种各样的理由舍不得分开，一直到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甚至孩子 还会目睹到父亲打母亲这样的情况，这是太多太多的状态了。你要说有没有例外，也许像思雨老师所说的那样，比如说通过心理咨询、心理的治疗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太冒险了。 对，也是一种冒险。对 对， 治不好的话他就是个暴力男。 所以我要说的是，你一定要选他吗？你真的就不能考虑一下放下他吗？不管他有多好，只要他打人这一项，你就有可能是走入一段地狱婚姻， 嗯、 对吧？ 对， 如果是只要有这个行为，就不要再往前走。就我们要劝所有的，经历过这种两个人之间情感上这种家庭暴力的，女生们哈，当然也有男生，男生毕竟是少数，说被这个女生家庭暴力的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哈， 少数， 毕竟男生本身在体力上，体格上就要比女生要更强壮很多，对吧？ 我们用通俗一点说，我包括我们见过的很多案例来说，女生打男生其实没有打坏的。女生的这个体力啊，这个体格就很小，但是男生如果说要对一个女生可着劲儿打或者是怎么着的话，那我觉得女生基本上是100%都会受伤的。 但是不管男生打女生还是女生打男生，一对情侣、一对伴侣、一对夫妻，相互之间如果这样做了，打伤不打伤思雨，那都是一份伤害，真的。 对心理上的伤害。 对，本来这个是最亲近的人，说实话，本来是因为这个人在我们身边是一个，我和他在一起希望能够抵御人生的风风雨雨，我和他在一起是希望两个人度过的人生比一个人度过的人生更容易一些，结果没想到最伤害我的居然是他，我每天都要提心吊胆想着他会不会打我，我说这个话会不会招来一顿拳头，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那种这个家庭暴力当中的这个家暴的施暴者，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会抬起拳头来，而且他可能会越打越勇。 哦， 嗯， 对，这个频率可能越来越近，一开始可能 很有可能 半年打一次，后来也可能俩月打一次， 都有可能啊。而且打完之后一样还会赔礼道歉，对吧？ 态度很好。 对，所以多少人的。说实话，多少人的这个不仅仅是婚姻，而是他的人生的质量，包括他的心理，可能都毁在这个家庭暴力上了。所以当你发现了这种苗头，我们不好判断到底是不是这个你的男朋友，那这一次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大概率来看就是一个家暴的施暴者，因为他能抬起他的这个手，能打女朋友耳光，那这就是一个家暴施暴者，基本上，或者说有这种危险，极大的危险哈。因为我刚才说了，大概率的可能就是这样的，离开他， 对， 怎么样都可以离开他，别让自己走入这样一段生活。 对，而且这个女生可能还在留恋，因为我一开始可能也会。跟他有同样的那种感受，就觉得哎，这个男生各方面都好，学历好啊，工作好，长得又帅，对我又好， 那又怎样？ 对 对，只要他抬手打你，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对不对？ 对，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前面所有的一切都没了。 所以这个女生也不能留恋，坚决不能留恋。 对， 一定要往前走。 对，你描述了那么多，说他各种各样的好，你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更幸福嘛，过得更幸福嘛。但是你要和一个打你的人在一起，就算这个人有多高的颜值，多好的家世，多棒的工作。只要他抬手打你，他就是一个魔鬼，在你的生活中他就是一个魔鬼。 对， 所以所有那些都不算数了。 所以赶紧离开他。 对，就是赶紧离开他是最好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好，我们再看下一位哈，有一位说，男生说，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俩关系挺好的，但是我的女朋友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告诉我说她累了，她不想再和我在一起了， 而且说完了之后他就真的不想和我在一起了。他跟我说不要再打电话，不要再发微信。我发了几个微信他把我拉黑了，我打了电话他现在也不接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啊？我真的不明白我哪里做错了。在这之前我们的约会非常规律啊，我们每个星期会见面吃饭，会我也见了他父母，他也见了我父母，所有的一切我都认为非常的正常。有的时候我会稍稍的注意力可能多放在工作上，因为觉得我跟他的关系很稳定，但是他有什么要求我也都会答应他的。我一直都还觉得我们的感情不错呢。 嗯， 咋回事呢？问问 这个男生，是这个男生哈， 男生 嗯，说分手的是他女朋友哈。 嗯嗯， 那这个男生现在是吃了一大惊，莫名其妙啊。那其实这样的女，就是这个女生什么都不说，我也不抱怨，我也不给你提要求啊，我也不说你看你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我什么都不说，我忍到忍无可忍，终于我就跟你说咱们分手吧，累了。这样女生我见过，真的见过哈，就是我一个女学员，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她特别有那种你如果做朋友你认识她哈，你会觉得她特别特别的善良，特别温和，她没有攻击性，她特别包容，就是你比如说跟她一块去吃饭，她会说都行，你吃什么大家吃什么我都随着吃，就是老好人儿。但是呢他表面没有要求不代表他心里没有要求，他表面不挑剔不代表他心里不挑剔他没说出来，可是他心里已经给你叉，今天一个叉明天一个叉，最后呢你跟他相处一年，他心里面已经100个叉或者几百个叉都用完了，那他到那一天的时候他才正式告诉你分手吧，我累了，我心里的负能量已经被我自己给装满了，或者是你给我装满了。那其实这样的人哈确实会令人大吃一惊的，我觉得那你这种情况哈，我会觉得这个男生如果是这个时候，可能你们俩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的人，就是你们在沟通方式上，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挺你觉得挺好，这个每天在一块儿感情挺稳定，但是他未必是这么想的，而且他有这个想法他也不告诉你，你们两个的这沟通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的，这没有沟通，俩人或者沟通的都是一些皮毛， 嗯， 真正的那个愤怒，真正的那个不舒服不愉快你不知道他不说，那我真觉得既然已经分了我也不建议说再去挽回，而且你们真的不是一对特别合适的人，我会这样有个感受。 嗯嗯，对，所以一定有理由，就是你不知道，有些人确实是不想告诉对方，有些人是觉得那些零零总总的感觉在我心里我也说不出来，我还没总结出来呢。 嗯 啊，那种累其实有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就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自己的一些不开心一直委屈着隐忍着一直不去说，是吧？ 对，会有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理由，他觉得我不说出来，我说出来你也不懂，我不说了，他可能是有这种感觉吧。 会他会觉得，对，他觉得我说了你也不明白， 对，我干脆我就不说了， 我说出来也很累。 对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就那种人，说白了就是， 对， 我会觉得他就是那样一种人，那可能你还这样乐呵呵的天天跟他相处，他那儿已经就是怒目或者斜视着你。 有些人很迟钝，是感觉不出来对方的那个心态的。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我们不说出来的东西对方都很难感觉 的，对，因为它不是你肚子里的那个蛔虫啊，所以呢你说要想让对方知道你还是得表达，你还是得说，哎呀亲爱的我需要你今天加班那个下班接我，如果你不接我我挺想你的，我想早点见到你。 嗯， 那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沟通，如果你就什么都不想，你想我今天早点下班他为什么不来接我，哎，也挺不爱我的，算了心累不说了。 嗯好，这是这个男生的问题。下面是一位女孩子问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刚刚20岁，我想问你们的问题是，我特别喜欢大叔，我会喜欢40岁左右的男人，甚至40岁加的男人，就是大叔了。而且呢年轻的男生很难让我觉得有爱上的感觉，我是地地道道的大叔控， 但是我发现我交往了四个大叔了，这几个大叔都不是真的想和我谈爱情， 嗯， 都有各有各的目的，当然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些不是爱情的东西。 嗯， 我现在觉得我不想再爱大叔了，你们能告诉我怎么样可以不再爱大叔吗？ 哦，就这个女孩子哈，20岁，她喜欢比自己年龄大一倍的甚至更大的男性啊。那如果又说到精神分析了哈，就是这个女生的原生家庭是怎样的，她和父母，她的父亲在她的生命中到底是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跟她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那我觉得她需要如果她有机会，她可以去做心理咨询，去探讨那一部分，就是父亲跟自己的关系，母亲跟自己的关系，这一部分其实可以很好的缓解她对大叔的这种迷恋。啊，那如果是我们现在给他一些建议的话哈，他既然不想爱大叔了，那我觉得他可以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哪怕你是通过相亲也好，还是现在不是有那么多的 APP 都是可以网络交友嘛，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些适龄的，就是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哪怕大个4-5岁那也不算大，就是这样的男生交往，去发展男女朋友关系。其实那个时候，当你真正的和一个年龄相差不了几岁的男生，哪怕小2岁，哪怕大3岁、大4岁，这样的男生正式交往，哎，有那种一起去旅行，一起两个人哪怕吃一包泡面，然后逛一逛街那种，当你有了那种恋爱的体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小男生也蛮体贴的，小男生也很可爱呀。就是可能你会跟喜欢大叔有不一样的感受，也许你会有一种新的和异性交往的这种模式的这种经验出来。 嗯，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女孩子她为什么现在就打算不再爱大叔了可能就源于她前面交往了四个大叔，这20岁了都交往了，都有4次这个恋爱的经历了，或者就像她说的，原来不是恋爱，他发现大叔的目的和他的目的不太一样，他可能是想谈一段这个充满了父亲一般温情的 浪漫的 恋爱，但是发现前面交往的四个大叔志不在此所以他可能觉得，哦，把大叔干脆就化为了一个骗小姑娘的一个这个范围内。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叔千千万万，有这样的大叔，也有那样的大叔，有的大叔也会成熟睿智，真的懂得疼人，对吧？那么也有这种真的是来骗青春小女孩的大叔，也有。我倒是很感兴趣的是，你在哪儿找到的前面四个大叔？你如果真的都是在一些什么约的软件上去找的，那很有可能人家的目的就不是谈恋爱，人家就是看到了小姑娘喜欢大叔，然后人家以为你跟人家的目的一样。 对，就是玩的心态。 对，如果你是想好好的谈恋爱，你就要从这个恋爱的这样一个平台上，比如说工作当中，学业当中，生活当中，朋友当中，社交圈子当中去认识大叔们，对吧？但是大叔呢，我想说的是，有很不错的大叔，也有很不错的大叔会懂得怜香惜玉，所以大叔这个物种你倒并不需要就把它戒了，但是你需要让自己戴眼识人。 嗯，对，还是找到一个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对， 但是我也有一种担心哈，就是你比如说他特别喜欢什么40、40+的这种大叔，那你想想一个40+的大叔，这个人生阅历啊，还有这种思想高度是特别，他可能非常丰富了，他跟一个20岁的小姑娘，他有什么共同语言呢？他有什么恋爱的那种感受呢？这是我个人的哈，我个人的一种担忧。我也会觉得，你比如说，就我40岁了，假如说我是一个男人，那如果我谈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一个年龄相当的、差不多的，你比我小也别小20岁呀，你比我小20岁，我就会把你当小孩一样对待，那自然就少了一些爱情的味道，那会多一些其他的因素在里面了。 我倒是理解他想找大叔的这一类女生，他就是去找那种父爱的感觉， 父爱的感觉， 不是找 咱们一般人理解的那个谈恋爱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牵着手蹦蹦跳跳一起如何如何的，不是那种。 那他是找父亲吗？ 对，他可能想找。所以刚才思瑜说的对，就是如果你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大叔，因为没跟我们交代你的生活经历，你倒是可以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去聊一下哈。那我倒是觉得这个世上什么样的爱情都会有。 都有，对。 对，有女人四十几岁愿意找二十几岁的男生的，也有男人四十几岁愿意找二十几岁的女生的，反相反，大家都是你情我愿的话，都满足了内心一部分情感的需求，又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所以每一种恋爱都是被允许的啊，只要是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过在这儿最后再说一句，提醒一下大叔们，小女生也是会长大的，小女生并不是你一直就可以用看小孩子的态度去对待她，她是会成长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其实爱情的关系会充满变数，对女孩也一样，对大叔也一样，是吧？ 对。 好的，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也是情感作家王思雨，今天和大家的交流分享。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也可以把您生活中的一些情感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什么，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 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青社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间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夜雨时时。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节目中的嘉宾今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情感问题的是情感作家、心理咨询师王思瑜。有一位男孩子问我们的问题，男生自己说自己的条件很好，收入不错，在北京，这个在父母的帮助下，家里人和自己的努力全款都买了房了。那我知道在北京这样一个年轻的还没有结婚的男生，这个个人条件哈，无论是物质条件什么的，他自己觉得都是很好了，年收入也不错，工作也不错，自己也非常努力，不算是一流名校毕业，但是也是非常好的大学毕业了哈。他说，那么我呢交往了一个女生，我是挺喜欢她的，和这个女孩子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啊，我这个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可能也投射到她身上了，她是我追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答应和我在一起。我第一次牵她的手，她脸都红，所以呢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乖的女生。过去呢我也认为她很传统很好，家世条件也都还不错，但是不久前才刚刚聊天了解到，她之前交往过一个男生，而且和那个男生有过很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在某一项重要的指标上已经不符合我内心的要求了。因为我一直对我自己的要求是比较严的，我还是希望我找一个即便过去谈过恋爱但是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亲密关系的女生，这就是我内心一直想交往女朋友的标准。所以现在吧，我自己就在这儿犹豫啊，每天纠结啊，上网刷了很多的问题回答，有人会说我这种想法在目前这个社会都不大现实了，说其实交往一个女孩子人品是最重要的，不要再看过去。有人会说理解我的想法，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没见到她之前，没交往她之前，我是很坚决的，但是交往了她之后由于她的那些好，我一想到我要放下心里也很难受，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坚持我的想法 啊？我会觉得其实说实话哈，这个男孩子就像他朋友说的一样，他在网上查的那些资料一样，我会觉得他的想法有点 low 了，就是可能在这个时代他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也很难实现。但是如果说他一直我就是心里永远怀揣着那种情节，那份介意，那份不舒服，那我觉得就是你早点跟女孩子说清楚，你就很介意，你就是很不舒服她和别人发生过亲密关系，那你就把这些想法都通通说出来，对吧？你不要说等到有一天给人家结婚了，然后我又很在意你，我又很爱你，你这叫折磨别人也折磨自己。 如果你真的放不下，那你就把你的女朋友放下。那如果是就像他从网上查到那些劝他一样啊，就是最一个女生最重要的是人品，最重要的是跟你相处，最重要的是相互喜欢相爱，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你们真的挺合适，那倒看你的内心能不能接纳，能不能把自己的那一份所谓的坚持放下。我觉得所以这个男生哈，你就是好好的把自己内心里的东西理清楚。 在过去我们节目中啊，询问我们这类问题的男生是挺多的，你知道吧？就是这是男生心里边的一个结哈，一种情结。所以过去呢，在节目中询问这类问题的男生，我就想一想，我刚才也在想，我们也给过这样的答案，我们也给过不少这种答案，我们也告诉男孩子们，我们说更在意的应该是以后，而不是之前。我们也跟男生们说，其实这个之前的任何的行为都并不代表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也说，可能是和我们很传统的文化和一个人内心对这个两性关系的理解有关系哈。那我们也希望现在这一代的男生们能够更开放的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希望，这也是我们的劝说，但是这些劝说有多大的用途只有当事人知道。 对， 而我也在节目中见过有一些人带着一份犹犹豫豫就结婚了，但是进入婚姻之后始终放不下， 对 这个结还会把这个结扩大放大， 他还是在意。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如现在就放弃。 对 对，这就像也许在恋爱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人其他的问题一样，对吧？发现了其他的问题，我们可能也是思来想去觉得不太合适，分手吧，一样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抱持着这个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就是你择偶的一个重要标准，那么你就按你重要标准去择偶。 对， 比如说你下一个再找女孩子的时候，你就想办法先来确定她之前有没有跟别人有过亲密的关系，如果没有亲密的关系，那么好，她已经满足了你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了，其他的条件你倒是可以退退，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条件上通融一下，对吧？ 对。 那么有一些我们的择偶条件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心里边会有一些很固执的概念，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子她固执的认为我想要一个1.8米以上的男生， 对，会有 我男朋友再好他只有1.73米，不行 就看着不舒服， 对， 我就觉得他不行， 对，有可能哈，就是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把这个1.73米的放下，你去找一个1.8米的吧，对吧？ 对， 个子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就是当有我们对方身上有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又和我们固有的这个和我们固执拥有的我们要去寻找的那个伴侣的概念有冲突的时候，我现在觉得那还不如放下呢。 对， 就是以免后患。 对，而且其实还不晚。就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哎，那如果我现在放手了，会不会将来我没有比他更好的？我觉得那就是你的人生你该经历的呀，因为你有一个执念，你就得经历痛苦，你就得经历失去更好的，得到一个更差的，这是你要为执念付出的代价。我觉得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女孩什么都好，就是那一点不好。我万一放手了，我将来我遇到一个长得也丑，人品也差，只是在你的那个要求上面达到了。那我觉得你这就是你的人生，因为你给自己设了一个框架，别人进不来。 好，还有一位问我们问题啊，这是一个女生。他说我想问你们我观察到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有一些男生或者说大多数男生都不大喜欢他身边那个乖巧懂事真正很有原则的也对他很好的女孩子，而去喜欢那种小作一点儿，会对他发脾气，有的时候呢会折腾他的女孩子。人家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我看到的是女生不坏男生也不爱。这些事情啊发生在我身边，我就不具体举例子了吧，也就是周围几个女朋友身上发生过的事儿。我就想知道男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 哎，其实他这个问题，他这个观察还挺好的哈。啊，那我记得我之前也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调查，就会发现哈，很多男生会对那种就是老好人，什么都说是，什么都说对，我听你的啊，你点什么菜我吃什么，你去哪儿我跟着，你走哪条路我就顺腿走，对这样的女生其实是最容易被男生忽略掉了。就是男生他觉得你就像空气，要不你就像哥们儿，你引不起他的那种性别的关注，他会把你当成同性一样对待，往你肩上一搭，走咱吃饭去，走咱上哪儿上哪儿去。就是他可能会，你有的女生可能也是挺乖乖女的，但是呢你挑不起这个男生的那种征服的欲望。 嗯， 你比如说这个经常折腾他的女生小辣椒， 嗯， 你看其实那个小辣椒哈，不管在影视作品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他都特别让男生喜欢，让男生念念不忘。很多那种甭管是学霸还是说学校里学习特别差的那种学渣，都会喜欢这种小辣椒型的女生，因为她有趣呀，她时不时的给你来点让你意想不到的事儿，还有语言还有行为。而且我们之前说哈，很多男生他会有一个他的思维里的规则，他可能会觉得大家都这样，但是突然有一个女生违反了他的规则，那么他会把所有的人都抛弃了，第一个关注点就放在这个女生身上，他开始思索这个女生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这么说话呢，他怎么这么办事呢，哎，还跟别人不一样，而且还觉得挺有趣。因为人天生都是好奇的，就是一个活泼的鲜活的人哈，我们说不是那种特别木讷的那种脑子很死的那种人，就是真正积极乐观的有才华的人都是很好奇的，他会对这个世界发出各种好奇。那如果人群中有一个女生或者有那么几个女生就是那种一反常态而且又挺有才华，就好像我们说这种神话里面的孙悟空一样，他就能大闹天宫，他能搅得所有人都不安宁。但是你看他就是这个影片中的主角，这个片子里面的中心人物，那就像是说男生就喜欢那个闹腾的小辣椒的折磨别人的女生一样。 嗯，对。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哈，但是那个所谓的闹腾和折磨啊，他可能 有度，他有点， 对对对。有些女孩子会把控这个男孩子，会把这种其实类似于两性调情的这种小游戏玩得很好， 对。 但是呢这个说实话，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还是相信他们真正最后可能要选择的都是那个能真心诚意待他很好的人。这个好有各种方法，有一种好是妈妈对我们的好，是吧， 对， 吃饭啊，是吧，或者是这个快点，都几点了还不起床，这是妈妈对我们的好，我们从小就承受这种好，这种好是管教，但是也是为我们的好，对吧。有一种女孩啊，她不懂对男生啊，她可能是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她是用这种类似于管教啊，我都跟你说了喝酒伤身体，不要再喝酒了，我都跟你说了要怎么怎么样，你不要再和那个人在一起了，你那个朋友一看就不是好人，对吧，这个你好像是觉得你对他好，但是这有可能男孩子会觉得，哎呀，这种好，这种好。还有一种好呢，就是一种玩伴式的好，就是两个人都很淘气很调皮，对吧，走吧我们俩去干点什么坏事吧， 对 对吧，我对走吧，我告诉你吧，那个电影很好看，和我一起去看吧，对吧，这也是一种好，是吧，就是可能有一些男孩子不会选择妈妈那样对我们的好，因为一直在受管教，他可能就想选择的是玩伴式的，甚至是一个淘气的玩伴这种好。所以人每一个人都是想让自己得到一份最轻松的关系，是吗， 对，是的。而且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女生哈，给我们写信的，她会觉得说这个男生他身边的男生都喜欢那种淘气的小有点那种小微辣的女生，但其实哈，这种乖乖的女生也很招男生喜欢，就是你会招另外一种男生喜欢。 嗯， 就是有一种男生，他是渴望能给他新鲜感，给他刺激，给他有趣丰富的女生，但是有一种男生，他渴望的是能给他安全感，能给他安定，能让他有所把控的女生。 嗯， 所以呢，其实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真正跟你合适的人，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孩子跟我们说哈，交了男朋友，交了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前两天呢刚到男朋友家里边去了，然后和男朋友的爸爸妈妈一起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之后呢，他妈妈就对我讲了如下的一些话。他妈妈说，因为在吃饭之前他妈妈在厨房做饭，问我会不会做饭，我说阿姨我不会做饭，那问我平时都是怎么吃饭，我就说了以前在家里都是我妈做，后来呢我说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呢也是叫一些外卖或者在外面吃等等这些哈。吃完饭之后他妈妈和我做了一番谈话，他妈妈对我说，如果想和他儿子结婚一定要学会做饭，而且他妈妈告诉我说他愿意教我，我还可以自己看一些菜谱，另外也可以到他这儿，他乐于把我的男朋友也就是他儿子吃的乐于吃的一些饭他都会教给我该怎么做。我的这位男朋友的妈妈告诉我说，他非常看不惯年轻人到外面去吃饭，或者是动不动就叫外卖，他觉得饭就应该吃家里的。可是我从小就不会做饭啊，而且我并不喜欢做饭啊，我该怎么办啊？难道我学不会做饭就不能嫁给我的男朋友了吗？我对我男朋友说了这些，我男朋友只是笑笑说，那你就学嘛，也没什么难的。他哪里知道一个不喜欢做饭的人学做饭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啊。 啊，对，这个女孩说的太对了，一个不喜欢做饭的人，那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如果没兴趣那你就是在折磨他呀。就好像你让一个人弹钢琴，你觉得钢琴这件事啊多高雅呀，你去学，但他没兴趣那不折磨他吗？那每天那个手就像烙在那个刀刃上一样。我觉得你看哈，这个家庭很有趣哈，就是这个当时这个男朋友的家庭，你说这个女孩子人家的女朋友第一次来家里吃饭，这个婆婆这个准婆婆就把女生叫过来先给上一段这个叫什么婚前普及吗？这是我先得告诉你哈，你得会做饭，而且我可以任劳任怨的教你，我甚至可以把我儿子爱吃的菜谱都列举出来，我教会你。我有一种就是老和尚要教小和尚敲木鱼的感觉。而且这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妈，这是妈宝，妈宝男，不知道这个妈宝男是不是妈宝男，反正这个妈妈可是一个这个强势，而且对他的儿子那是绝不撒手。我即使你要结婚了，我也要先把我的衣钵找好传承人。就是这个妈妈是儿子离家他不离心呀，那我特别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儿子是个妈宝男，那么这个女生和这个男人结婚之后啊，婆婆的触角婆婆的手会不会继续伸到她的家庭里面，哎，你看你会做饭不行，你还得会洗衣服，你会洗衣服不行，你还得会熨，我告诉你我教你这个衬衫怎么熨的才方方正正，那你还得会收拾家，我告诉你你生了孩子之后呢你还得会育儿，那我就特别担心有一天这个婆婆她真就成了一个她一手遮天，她不光是教你了，有一天你做的不好她一巴掌把你呼一边去。行了，你做的不好，你对我儿子不好，对吧？你照顾不好我儿子，你不适合留在这个家里，你给我走吧。那就真的有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哈，对这个感情，你真的是要啊，我觉得你得现在打个问号了，要不要和这个男朋友交往下去？因为我见过很多很多的例子，就是和男朋友的感情特别特别好，但是一旦结婚了。你再好你也不如他和他妈妈关系好，他妈妈就是各种 跟儿子说，你知道吗，你这回你媳妇儿回来又说我坏话了。那这个儿子一听腾火就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跟媳妇儿吵，这两个人的感情就不是夫妻感情了，现在就是你说我妈什么什么了，我妈不开心，我告诉你我最爱的人是我妈妈。 嗯， 就是这种矛盾特别特别大，最后又以至于说这个小夫妻根本就不存在说有什么感情而言，而只是陷在这个家庭战争里面， 嗯， 焦头烂额。而且你看她男朋友也说了，哎，做饭又不是什么难事，你学学嘛。那这种态度就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哎呀，给这个女生的这种婚姻的期待，我觉得我觉得不好。这个女生我可以选择离开。我就直说了， 你是觉得可以离开？我倒是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如果就为婆婆这样的一个观点，嗯，然后就分手的话有点可惜，我真的觉得还有点可惜。婆婆是婆婆，儿子是儿子，就是虽然我们会觉得婆婆如此的强势哈，有可能会影响到儿子，但是也看这个关系怎么处，就是你的男朋友除此之外他是不是真的凡事都听他妈妈的，都由他妈妈来规划安排，这个你要看，对吧？另外就是就像你说的，你男朋友不会做饭，不懂做饭，他从小看惯了妈妈在厨房做饭，那么他会认为那个饭啊，端上饭桌的时候啊，他就是认为那是女人天生的本事，就是很容易，他没有站在你这个角度想过，你不喜欢做饭，不会做饭，让你去学做饭的话，可能对你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儿。哎，其实我是觉得哈，我们节目里也探讨过，我印象中这个前不久还探讨过，我觉得人的一生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些变化的。你比如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不会做饭， 我那会儿也不会，而且我也特别不爱做饭。 对，我最多就会煮一袋方便面。但是我觉得这个随着年龄和对生活的理解不同，你会发现啊，哎，学会做了一两个菜，饭，你做给你最喜欢的人，你的家人，你最爱的人，你会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哎，你会觉得呀，这个做好了饭端给他，他吃着那份饭，那个家庭的氛围，或者说两个人之间情感的那个氛围，的确是由女人、女生，大多数情况下 来营造的， 来营造的，对不对？就是做饭，我倒是觉得，如果把做饭变成了日常，可能这个女孩子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把做饭变成了情趣，不知道你想不想要。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借此，真是个好机会，你的未来的婆婆还愿意教你。我觉得她教给你的还是你爱的人爱吃的暖她肠胃的这些饭菜，你学会一两手对你们将来没有更坏的地方。我觉得啊，当然思瑜说的那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很复杂，因为你只是向我们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并不知道你的婆婆会不会控制你的家庭，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婆婆会不会是那种把你的男朋友捏得很死的那种婆婆，真的你的男朋友是个妈宝男，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刚才思瑜说的 揣测假设， 对，刚才思瑜说的那些呢，我觉得你都可以去考虑，可是我呢就要站在另外一边说，反正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意见，也希望你能听一听哈， 综合一下。 对，我是觉得借此这个机会可以跟你未来的婆婆其实也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啊，这个对长辈啊，我们也别概念化婆婆的脸谱，现在新时代的很多婆婆其实也都很明白，你们有你们的幸福，你们有你们的人生，就是你的婆婆可能是个强势，也可能是有一定的控制欲，不然不会第一次就跟你说，哎，你这个我最不喜欢你们在外边吃了，多不卫生啊，你跟我学吧，你跟我还能学一点这个他爱吃的菜，你要是跟他结婚啊，你最好能跟我学会这些，这样你们俩将来这个自己在家吃点饭多方便。你看，如果婆婆是这样一个态度，是不是我们还能接受？ 对， 如果这个婆婆是说，我跟你说啊，姑娘，我最看不惯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不会自己做饭，动不动就叫外卖。你要是不跟我学会这些菜，你就别想跟我儿子结婚。哎，这又是另外一种婆婆。所以我现在会发现吧，就像我们来咨询的这些朋友们，因为没有办法把这个场景和语境 反映给我们， 对，它只有文字嘛，因为 对，所以是不一样的，你们自己去判断。 嗯 啊，但是我觉得学点做饭没什么关系，真的没什么关系，没那么难。如果你会把它当做一件挺有趣的事情，还能够吃上自己亲手做的好吃的东西，特别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哪怕你就会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都行啊。 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哈，就是你给不给这个人做饭，取决于你到底爱不爱他。真的， 我同意，我同意。 尤其是一个女生， 对，尤其是 男生也一样。 对，当你很爱他的时候，就是 你愿意给他做点什么。奉献出你的 对 时间和精力， 有可能是这样的哈，所以你自己斟酌吧，女孩子。好了，到这儿，今天我们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也是情感作家王思瑜和大家分享的情感问题就到这儿。如果您给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公众微信，这个微信号发送了微信，或者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留言了，您可以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